嗱，我呢個嘉賓咧唔係講笑，佢咧真係我個好好朋友，好好朋友，好好朋友，好好朋友。但係我哋其實唔係好熟嘅啫。仲有咧，呢個人咧新年啊冇派利是俾我。咁啊，梗係啦。雖然我年紀唔細，但係我未結婚要有，我有權利收利是噶嘛。佢唔俾利是我，咁啊唔啱啦。我希望佢今晚又帶嚟啦。希望佢啊一係帶藍罐曲奇。一係就帶一雙蕉，因為我係好貪心嘅，你知啊，我唱貪貪貪噶嘛，係咪先？我就請咗呢一位同佢唔係太熟嘅人出嚟，張學友。 Hello。 Come on, baby, 利是。What？ 唔會話你條領入咗去喎。 Oh my God！ 我幫你反反喎。 Oh yes， thank you very much。I don't speak Chinese。 It's all right。 I speak English。Let us speak English。 Okay， no problem 。I'm very good 啊。 You're very good in English。 Yes, yes.。 No， we have to speak Singapore English. This is the World Trade Center。 No problem 啊。 No problem 啦。好啦，我封利是。 我點解唔俾利是佢咧？因為咧，唔係呢個固然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孤寒啲嘢係咪先？ 收收啲人咧，越有錢嘅人越孤寒嘅。我就係知，我啊好 generous 嘅。 係咩？ 我啊係啊，我冇。 即係話曬，你都睇住我出道啊嘛。 哇！你咩咁講啊？ 係咪先？ 喂，老老實實就真係係喎。他去參加那個十幾多話，食幾多十幾多歌區話？ 十八區。 啊，十八區，十八區歌唱比賽，我真係喺度睇住佢喺下邊睇住佢，呢、這個哇呢、這個點梗，哇呢、這個點梗啊咁樣樣噶， 反正我真係睇住佢出。同埋陳偉係我第一個見到 中意嘅女人。 呢樣嘢唔使講出嚟，我哋嗰啲入世未深見到女人都覺得中意 嘅。太講嘢啦你又。 OK。 啊，你真係啊！成日喺度咁啊，俾利是我話你聽。 我唔敢啊！我點敢俾利是你啫？ 哦，就係好，我哋而家我哋唔好諗我哋唱歌啦，如果唔係觀眾會估錯。 OK， sorry 啊。 Sorry sir 嚇 ，sorry madam。好。太耐冇唱啊！你估我記唔記得歌詞啊？ 你梗記得啦。 唔係嘅，會記唔記得？好驚啊！望你。让半杯黑咖啡继续等，无聊地望向天花吊灯，人仿佛此刻身在此处，心却在世外远行。 他掠过的黑眼睛投入心，怀着愿望也像是疑问。独坐于金色的下午，没半点声音。 他很是心里人，一对寂寞的心，时间开但也紧。寂寞的心，时间去，但也近。 我哋去边边好啊？ 你话 咧？ 他望去仿佛可亲也陌生，人如现在向这面行近，是否应该给他认识我？再让各自远行， 他在这一刻眼光似在等，怀着愿望也像是疑问，是否应该起身步近，或各有各等。 他好似 心吸引 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他是心里人，一对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 好多谢学友，你今晚黑来做我嘉宾 ，Thank you， 我一定要，你要抱我，我要你抱我，我要你抱我，唔系啊，见到啊，喂，见到下边噶， 我以为系咩位？ 咦？ 我唔知道，我以为上台梗系准备好晒噶嘛。 今天能共你一起爱你，柔情没法比。当天无限热爱掀起，说我知爱恋滋味，柔情在今天为他。 唱啦，因為咧呢啲歌你哋冇可能唔識嘅，如果唔識就要罰抄，要罰留堂。仲有啊，你哋啊，俾我個好朋友啊，將我有咁大嘅掌聲合唱。唔制。好。為了證明你對我支持，我明年開30場演唱會，你個個都要30場看完。好厲害，那算了。 跟住落嚟呢一隻歌，呢隻歌，我希望山頂嘅朋友要同我一齊唱。喂，照下佢哋先。嗱，你哋啊唱噶，唔好以為你喺山頂就可以避開咗我啊！嚇，呢一隻歌係咩咧？聽下音樂先。你好，你好。哎呀，小心，小心，小心，小心。Thank you， 多謝你，多謝，多謝。多謝 ，Hello， 多謝。點唱啊？ 千般相思似雾雾雨，记忆屈苦恼一语作首诗，写篇艳丽言辞合你意，直以表心痴。执起张纸却近无语，心声倾诉实在不容易，依稀往事仍犹在我耳。望你解心意，胡言乱语更多错字。 你好靓啊！你好靓啊！你识唔识唱啊？ 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晓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藤浅书，衷心暗示祈求两初处，夜半轻思语。 Thank you， 多谢。Hello， 我今晚都未人嗨过山顶我啲朋友添。嗨，小心啊，小心啊，多谢。 执起张纸却恨无语，心声倾诉实在不容易，依稀往事仍犹在我耳，望你解心意。胡言乱语更多错字， 总之两心痴，全无意义做出心。 有若藤渐书，衷心暗示祈求两初处，夜半轻思语。 Thank you。 夜半轻思语。 Thank you， 多谢，多谢。Thank you， 多谢。但系我觉得。我覺得你哋唔係好合作咯，我話叫你哋唱歌唔係嗌遺憾，我已經講嗰啲歌啲歌詞都唔係遺憾，咩啊遺憾遺憾遺憾遺憾遺憾遺憾遺憾咁啊！嗱，跟住係咪先？你係咪唱先？跟住呢個歌我考你喎。嗱，你係唱歌，唔識唱好衰噶。 潮声浪声去又来，前事干在我心念内，留低是琐碎片段，变幻抉择无奈， 未知道何应该留住你，切勿别。再分开，碰到真情谁愿许人千里爱， 不过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恼人的意外，刚停住他却又来。 这段呢就是音乐过门，那你扮音乐呢？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心中偏不放开，明知道何应该留住你，不必再分开。碰到真情谁愿拒人千里外，不过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 Thank you，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我都話我唔中意聽個索字咯。Hello， 多謝 ，Thank you。好啦，呢一隻歌啦，你又識唔識唱啊？嚇？嚇？你好， 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止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到晚安。离离西远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记忆愿能今宵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又极微妙，情怎空了？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苦心静静告掉，情也没掉。 Thank you。 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止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度晚安。离离西远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又极微妙，情怎空了？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苦心静静逃掉，情也 心灰意冷，前途阴暗淡，路更弯。今天起的每晚，你要珍惜岁月，不必感叹，情缘或会某日再返。

随清风破送。 Thank you， 多谢你。你哋真係好，好飲，多謝，我都愛你哋。我跟住落嚟嘅呢一隻歌咧，就係為咗我一隻貓而寫嘅。我屋企有七隻貓，咁係啊。我在美國的時候呢，就行路上學的時候，放學了，我就見到在路上撞到一隻貓，我覺得我們是有緣分，所以呢我將它捧回家，而且呢將它帶了回來香港，它叫做 Remington。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呢，我自己呢很悶很寂寞，就有這隻貓陪著我，一直陪著了我這麼多年，我跟它感情很深厚，很深厚。它就好像我的家人一樣，好像我覺得好像我仔咁樣。但係好不幸，喺1998年嘅一個星期五嘅早上，佢喺我27樓屋企跌咗落街，就咁就死咗啦。我最記得嗰日仲係一個黑色星期五嚟，佢死咗。令到我喊咗好耐，亦都病咗好耐，就好似個感覺就好似，我身體入邊咧有一個部分死去咗，而永遠永遠都唔能夠再復甦一樣。就算我現在同你哋講緊呢件事嘅時候，我都仍然感覺到我嘅心痛。咁自從佢走咗之後咧，我嘅好多嘢都唔係好順利。我跟唱片公司的關係不太好，我的事業也都開始走下坡，身體也都不太好，就感覺就好像一路行緊一張紅地氈咁樣，一路碌出嚟嗰張紅地氈，咁多年以嚟由我出道開始一路碌一張紅地氈俾我行，好順利，我乜嘢都唔使諗，我只係跟住張紅地氈咁樣行就得。點知行到去一個盡頭，前面再冇紅地氈喺度，我唔知道我點樣樣行先至啱。但係今晚黑喺呢一度，我見到你哋喺度，俾我知道原來紅地氈嘅盡頭仲有路俾陳偉行行。我相信有你哋支持我，我諗阿 Remington 即係我嗰只貓，佢都會好開心。我知佢知道。多謝，多謝。喺呢一度，今晚黑喺呢度，我要多謝所有曾經。現在同埋將來都會支持我嘅朋友，多謝你哋。 笑著看著聽著海風撲面。道别你后岁月似经过百年，但记忆里话佢只隔一天，记着挂着你熟悉的背面，大地气力已尽，迟走到万年，因我不再见，苍天安排今生不有你不 珍惜你。我信他生再能照料你，从今生距离我无缘留住你，从思忆距离我长年怀念你，离开只是未来生的祝福，今天要放开你，从身体距离到来年重遇你，从呼吸距离到红年仍属你，云端透着是红色的蔷薇，今天要送给你，愉快吗？在这方看你，记着挂着你熟悉的气味，但愿以后岁月更飞快远离，使我走向你。苍天安排，今生不有你，不懂得珍惜你。我信他生再能爱护你，从今生距离我无缘留住你，从思忆距离我长年怀念你，离开只是未来生的重复，今天要放开你，从身体距离到来年重遇你，从呼吸距离到红年仍属你，云端透着是红色的蔷薇，今天要送给你，愉快吗？在我心有你，生距离我无缘留住你，从思忆距离我长年怀念你，离开只是未来生的重复，今天要放开你，从身体距离到来年重遇你，从呼吸距离到红年仍属你，云端透着是红色的蔷薇，今天要送在这方看你，愉快吗？在远方好吗？ 拜拜。 穿梭几兜分分钟会爆亲人，赌上漆黑天空里变粒尘，在太空到处飘，不要心震。连一粒沙太小不够胆，不仍要狠，便把斧头劈开恶锁。 Sometimes 入怨苦街，区区失恋只会有助我长大，孤单只可更让我了解潇洒的境界。一怨不搬进入怨苦街，区区失恋只会有助我长大，孤单只可更让我了解 关心我的感情生活，尤其是很多人都问我你究竟几时结婚啊，但是呢我就在这里想告诉你们，我都不知道，因为呢我都不知道究竟我有没有婚姻缘的，而且我觉得结不结婚对于我来说是不太重要，只重要的就是能够跟你们跟我心爱的人一起就已经足够。我過去和現在呢加埋曬拍過三次拖，咁喺呢一段嘅成長嘅過程裏面呢，我體會到好多嘢。喺感情方面，我體會到 timing， 即係大家同唔同埋一個步伐係好重要咯。好似我第一段嘅感情裏面，嗰陣時因為我自己太細個，唔識得珍惜我身邊嘅嘢、身邊嘅人。而且亦都正值 我是事业的冲刺期，所以就算遇到一个很适合我、很锡我的人，我都因为未曾 ready 好，未曾 ready 好结婚，所以白白这样就错过了这个这么好的人。在我第二段的感情里面，我学习了怎样去珍惜一个人，我希望可以跟他去第二度，去多啲地方，去呼吸下第二度嘅空气，希望可以享受下生活，而且自己嘅事业亦都有少少嘅成绩。我觉得其实应该系要享受人生，可以一齐。但系咁啱，对方又系啱啱事业嘅开始，同埋亦都系佢事业嘅冲刺期，所以我觉得我哋好似时钟上面嘅长短针咁样样，好辛苦，好辛苦咁样互相去追逐。於是我決定放棄。我想跟我第一個男朋友說，好多謝你這麼愛護我，你永遠是我最好、最明白我的知己。我想跟我第二個男朋友說，我希望你得到你的理想，我希望你開心，我希望你快點找到一個真的喜歡你、你又喜歡他的女仔。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是你最好最好的聆听者。在这里我想送以下的这一首歌给他们听，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们不能够在一起，但是宇宙这么大，我们只不过是一粒尘那么小，能够遇上、能够碰到、能够爱过已经是很好，所以我很珍惜珍惜你們，送給你這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f I should stay, well I would only be treat you kind, 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have all that you've ever dreamed of. Oh, I do wish you joy, and I wish you happiness, but above all this, I wish you love. I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Actually, 身為一個娛樂圈的女仔，其實要找一個男朋友是很難很難的事，因為如果你找到一個條件很好的，但是外面又有很多條件比我更加好的女仔，她未必會選我。但是如果你又找到一個條件沒有你好的男仔，沒有我那麼好的男仔，她又覺得高攀不起，不敢追我。但是如果找到一個所謂的門當戶對，你又喜歡他，他又喜歡你的人的時候，你又會想，究竟他是喜歡我，因為我是我，還是因為我是陳慧嫻呢？謝醫生，我希望你對我是真誠，我希望你喜歡的是我，而不是陳慧嫻。在我脆弱的時候，很多謝你給你的膊頭我捱，在我驚慌的時候，好多謝你用你的雙手包住我的雙手。在我喊的時候，好多謝你用紙巾幫我抹眼淚。我希望你永遠都會這樣愛護我，保佑保護我，珍惜我，信任我。我希望我身為一個公眾人物，不會給到你太大的壓力。我希望我們不會好像時鐘上面的長短針那樣，再需要互相追逐。我希望我們可以一起老去，偶爾聽到一首似曾相識的老歌的時候，會給大家一個會心的微笑。在這裡我想送給你這首歌，有咁多我嘅歌迷喺度見證住。 世界末日到了嗎？問我終結會如何？海天一色似赤火，烈焰中只得你我，最美麗亦最赤裸，兩顆心最後消磨，好比火花滿天飛波。愛無限美，無限你，無限我，再凝聚似天際的銀河，你對我這夜尚未承諾，願意望愛你，我管不了是禍，未想過是為何，能愛著你苦也未去躲，愛你最想得你附和，像這宇宙邂逅，求你像我不要亂去想，為什麼世界末日到了嗎？別理終結會如何，不必想得那麼多，但願這刻不錯過，你這夜下了金鎖，但我不怕被蹉跎，真心中可某天衝破。愛無限次，無限次，無限錯，你才是我想要的負荷，你對我這夜尚未承諾。

为何热爱上情重，渡过嘴岁月，或许此生不会到，原来是那么狠心爱你，主宰伴着我随意的心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死，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心痛，原来是那么狠心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 我記得在89年的《幾時再見》演唱會裏面，我在唱《千千闕歌》之前，我曾經講過一句說話，就是希望大家會珍惜你們身邊的人。今年2003年在這裡站在這個台上，我開這個真的演唱會，我想告訴你們，我已經學懂了怎樣去珍惜我身邊的一切一切。我很珍惜今晚站在台上跟你們分享每一首的歌和每一句的說話。我希望大家會繼續努力，亦都生活得開心，希望你們懂得珍惜你們身邊的人，亦都希望我們香港人繼續努力，繼續希望我們香港會再起飛。在這裡送今晚黑真是最後的一首歌給你聽，《千千闕歌》。 随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愿留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掠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才顿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